不是每件事都要想，把责任放一旁，今晚不用再把所有的事都揽进心里头，你可以先不用处理，不用急着理清每一段关系，每一个情绪，每一个还没解开的结，先让心里有一点空间松开来。今晚不用再把别人的情绪也背在自己身上，不用再反复想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，没说对，没顾到，先把那些缠在心上的责任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放松，责任先放一旁，心里就会慢慢的有空间。 Thank you.